像朵永远不凋零的花，陪我经过那风吹雨打，看世事无常，看沧桑变化。那些为爱所付出的代价，是永远都难忘的啊。所有真心的痴心的话，永在我心中，虽然已没有他。走吧走吧，人总要学着自己长大。走吧走吧，人生难免经历苦痛挣扎。走吧走吧，为自己的心找一个家。也曾伤心流泪，也曾黯然心碎，这是爱的代价。 刚刚我们听到的是由歌手张艾嘉演唱的一首《爱的代价》，而张艾嘉呢也是这首歌曲的原唱。继续来听歌，接下来的这首歌呢，我们会听到被称为华语音乐教父的罗大佑的一首《光阴的故事》。一年一度的毕业季真的就要开始了，而每当这个时候，我们总会感慨时间过得太快了，但幸好留下了这些光阴的故事。